好，我哋翻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系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好啊，咁咧就我哋呢个礼拜咧，即系讲翻嗰个形势，当然啦，就大家最多人睇个关注点，其实都系特朗普同埋金正恩系嘛， 系啊， 咁啊，当然就呢个咧就第一节个分析啦 ，The End of the Deal 嘛，而家要啲要， 系啊，神雕个 friend 叫阿雕，阿雕系咪？即系咧就啲人就话金正恩就呃雕， 系啊， 但系咧原来咧特朗普就 The End of the Deal， 系啦，更加高级啊， 系啦，再劲啲，即系呃入佢系雕入面之中嘅片之中嘅即系雕王， 系啦， 系啦，所以好鬼劲嘅。咁但系咧嗱，我哋嚟到第二节咧，咁我哋又讲下啲唔同军队或者唔同势力嗰啲嗰个而家嗰个。情况啦，系嘛？ 系 首先第一个咧，我哋就讲下中东，因为咧，大家冇发觉咧，近排中东咧多事噶嘛。 系 咁，我同 Alex 讲啦，就系中东咧多事咧，就首先咧就以色列系多事啦。 系 因为以色列咧，嗱，大家知咧就系美国咧，依家未承认咗啦。我哋讲特朗普啦， 系 其实主要系特朗普啫， 系 就承认咗咧以色列嘅首都咧就叫做耶路撒冷啦。 系啦，耶路撒冷啊。 而大家咧就如果有听我哋之前分析咧，就知道其实耶路撒冷咧系半呃半抢攞翻嚟嘅， 半呃半抢，仲要三个宗教嘅圣城。 系，但系就但系真系俾一个宗教统一咗咁滞啊嘛。 系 咁，所以咧呢、這个情况咧就系、是。以色列咧，虽然已经霸咗耶路撒冷，但其实全世界咧都唔够胆，即系可以叫唔够胆认佢系以色列首都。虽然其实实际控制真系佢玩晒嘅，咁所以咧道德高地嚟讲咧，佢就即系叫做你如果做首都，你叫无耻，或者你叫咩就是、一个贼或者强盗咁上下啦。咁但系特朗普率先就话 OK 啊嘛，咁美国嘅道德高地就冇咗啦。咁於是咧就激嬲晒成个中东嘅巴勒斯坦人啦，巴勒斯坦同佢冲突，结果就死好多人系嘛， 系 好多人啊死，即一日啫，就死咗好多人。 系啊，嗰次 系嘛，好大单嘢啦。 系啊，国际谴责呢单嘢。 系啊，其实就冇人帮到佢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以色列大家知咧，其实佢都系半个白人嚟噶嘛。 系， 即系我谂系沟到已经系半个 沟沟你分唔到噶啦， 系嘛？ 沟你分唔到噶啦。嗱，你谂下嗰扎喺嗰阵时系， 即系你谂下北非特， 佢嗱佢亡咗，佢亡咗国。超过一千年， 系， 跟住之后啲移人就移民 及欧洲， 移民晒欧洲、欧美国、 欧美啦， 系，欧美为主啦。咁你之后佢哋建咗国啦，翻去嗰啲全部都唔系中东样嘅， 全部都沟咗啦， 沟晒白种啊，好多都系，你分唔出系中东人嚟嘅。 系， 咁你谂下，甚至佢哋讲嘅英文叻过希伯来文嘅。 哦，咁啊系。咁啊，即系等于你 A、B、C 过咗美国三代，翻嚟都唔识讲国语啦。 佢唔止三代，可能十几廿代喎。你 哦，咁啊系，唔止添，唔止十八代，真系讲紧十八代。 如果你十年，我谂你一代人卅年， 卅年一代啦。 系啊，十几廿几卅代有。 系啊， 即系佢其实好多人，好多条支线系已经冇认做自己犹太人噶啦。 系， 可能剩翻一条十几条支线，唔剩翻一条人支线继续认自己犹太人噶咋。 系， 咁你话嗰十几条支线里面沟几多人喺入边？ 即系有一支人认咗归宗， 系啊，可能有十几条， 廿支人唔知去边， 系啊。 OK， 好嗱，所以中东依家真系好鬼乱啊。咁同埋中东最乱地方问题就系有两个派系嘛， 系 一个咧就十二派嘛， 系 一个就系、是、逊尼， 逊尼派系啦。 咁啊，本身两个已经打生打死，仲要沟以色列， 系 仲要再沟俄罗斯， 你话波斯人同埋 再沟美国， 嗱啦，土耳其人 系 波斯人 系。 阿拉伯人 系， 本都系信回教，都打到 PK 啦， 仲要世仇， 仲要世仇，跟住仲要加多个 几千年嘅恩仇， 突然间仲要插多个犹太教翻嚟认咗归宗， 回归 咁你打我啊？ 回归之余仲要好劲， 系， 仲要有个契老豆就叫美国， 系啦。 结果佢哋就引入一个人叫做俄罗斯， 系， 咁啊仲衰， 即系土耳其引入去，咁你谂住咧， 衰 系啦，土耳其或者其实有啲啊伊拉克国家啦，伊拉克前啦，伊拉克就。引入呢个俄 苏联啦， 苏联嘅势力， 黄色嘢啦， 黄色嘅势力，结果搞仲乱，变咗由一个民族嘅战争变咗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又沟咗变成代理人战争， 变国际战争， 国际战争系 真系好大镬呢单嘢。咁所以咧，嗱，我哋今集咧都要讲少少中东嘢。咁我哋讲到中东咧，第一个咧就先讲咧，原来叙利亚咧，嗱，大家知叙利亚最麻烦系乜嘢咧？叙利亚有几方势力噶嘛？ 系 第一个咧就系伊斯兰国。 系， 第二个咧就是反对派， 系， 第三个先就阿萨德嘛， 系反抗军啊嘛。 咁大家知咧，其实阿萨德本身咧，其实佢系属于十二派啦， 系。 但系其实咧，叙利亚最矛盾的地方就啲人系信信利派嘅， 系， 即系其实佢啲平民系信信利嘅， 系。 但系少数嘅权贵，例如阿萨德啦，佢系来自佢权力来自佢老豆噶嘛， 系。 咁啊世袭噶嘛， 系。 华民选中东其实就世袭王朝啊嘛， 系。 咁有啲似金仔其实， 啊都， 所以同心整个 friend 嘅，咁呢单嘢咧就系、是。佢十二派，跟住伊敍利亞伊朗支持佢啦， 而叙利亚间接支持黎巴嫩啊。咁即系其实成个邪恶三角，诶、哎，好似得我全香港得我哋咁讲，邪恶三角咧就系、是、由伊朗、叙利亚、楞黎巴嫩嘅。 简单啲嚟讲，全部捞乱骨头啊。 系，唔系？但系呢个系十叶派铁三角啊。 系啊， 系咪？又系得我哋讲啦。 但系三个分开噶嘛，捞乱骨头噶嘛，三嚿嘢嚟噶嘛，你 系 唔系黐埋噶嘛？ 唔系，但系就系有三个点围住。 系啊，跟住仲有外国势力控制住入边。你谂系咩七国咁乱噶啦？真 系好乱噶，所以咁所以咧就叙利亚咧，依家个问题就系咩咧？就嗱，叙利亚本身咧都仲要再细分三个势力。 系 阿萨德， 系 反叛军， 系 同埋呢个嘅ISIS 嘛， 系啦。 咁但系咧，而家 ISIS 咧，因为佢本身美国同俄罗斯一起打啦， 节节败退啦。 咁啊，都系节节败退啦。咁最大问题就系俄罗斯入咗嚟就唔走啦嘛， 梗系唔走啦。 仲要佢依家做咗叙利亚个契爷嘛， 系 即系咧，以色列契爷就叫做美国， 系 叙利亚契爷就叫俄罗斯， 系 两个打代理人战争，就揾两个细佬打， 系 于是咧就我想讲波斯人、伊朗人就伸咗入叙利亚嘛， 伊朗人都系波斯人嚟嘅。 伊朗人就上次空袭，即系上次咪伊朗戈兰高地咧射火箭弹过啦，咁啊搞到，所以今集咧好多嘢咧就叙利亚同以色列我哋都会讲嘅，咁啊讲翻叙利亚啦，嗱叙利亚咧就佢点咧？佢话咧据说啊，据说咧就喺大马士革咧南郊嗰度做一个最后据点嘅，咁咧佢哋终于最后咧清剿晒当地嘅 ISIS， 清剿晒，咁咧终于成个大马士革收复咗。咁大家知咧，大马士革一个千年古都啦。哇，有冇唔止千年哦？ 大马士革 有冇四千年、啊？ 几千年噶啦？ 真系可能系四五千年咁。 即系有史以嚟就有大马士革噶啦。 系啦，系咪苏美尔人嗰阵时 系 咪？ 系，如果有史有文字记录以来就有大马士革噶啦。 六千年都最少。 系啊，有几千历史啦，四千六千年咁肯定一定有几千年噶。 三千就冇得走噶。 系三千就冇得走计。 真系冇得走。 即系真系四千定六千嘅啫。 系啊，真系冇走。 即系有信史以来，即系有文字记录嘅 就有大马士革啦。系啊。好啦，嗱咁讲翻啦， 即系同巴比伦啲老友嚟噶， 因为大马士革我第一次识佢咧，系大马士革有把剑， 系啊 ，Damascus 咧佢嗰把剑啊， 系 出名啊， 系 大马士革剑啊，系中东好劲嗰阵时。嗱咁讲翻啦，嗱咁咧叙利亚军方咧就话收复咗呢个地方，咁佢哋话系有历史意义嘅， 系 因为咧而家基本上咧就成个国家咧，头先我哋讲嘅三个势力就冇一个噶啦。 系， 总之咧就依家俾叙利亚军方食晒，咁啊剩翻反叛军啦。 系， 但系咧因为咧反叛军个问题就系咩？就是、美国唔够胆咧，依家直接支持佢哋。 系， 而俄罗斯咧又调翻转倾斜咗落叙利亚之后，就依家个军力就好悬殊。咁咧其实咧老实啲反叛军都唔系蠢嘅，一见到咧大军压境咧，其实佢哋都同佢讲嗱，不如我哋化整为零啦，我哋撤退就保留实力，就好似咧之前阿富汗咧嗰阵时嗰个叫做咩塔利班。佢最后唔同美国打啦，我走，一路散，但系而家再聚翻埋一齐再打过啫嘛。 系， 佢就学咗呢一招，就学咗塔利班嗰招。 系， 于是而家佢哋就走路，咁走路之后政府咪收咯，一路收。 系， 咁佢哋就可能撤退啲山区或者啲地方，总之 搵地方匿啦， 匿住先， 匿住先啦。 系啦，有机会就再出翻嚟。 系， 就咁样嘅。咁所以咧，间接嚟讲咧，依家叙利亚咧就好似变翻做咧阿萨德成嚿嘢食翻啦。但其实暗马底咧，嗰啲隐患咧就系未出嚟嘅。所以中东点解成日都咁乱啊？其中一个原因就 系好似地鼠咁，即系惊嘅匿刮窿匿个地下。 但系啲游击队系永远都唔死嘅。 扮白等你蒲行开去厕所嗰时候，佢就爬出嚟啦。 即系啲身体嘅病毒咁。 系啦， 你攞你命嘅，当你散嘅时候。好啦，下一单咧就讲到以色列。以色列咧，大家知咧，佢嘅空军咧就应该成个中东最劲噶嘛。 但佢最劲，数一数二啦，应该都。 其实全球都好劲噶啦。但佢最劲嘅地方系咩咧？其实咧，佢咧系成个世界咧第一支军队。佢话佢宣布咧已经将 F-35进入咗战斗行 列。系啊， 其实咧 就系、是、佢唔讲，而家冇人知噶。 嗱，当然嗱，应该咁讲啦。其实咧，美国咧都未系将 F-35摆落实战嘅。 系未试过， 因为其实美国咧。都只不过咧攞 F-35去试嘢啫， 系 F-22 系有投入实战， 系， 但 F-35未嘅， 系， 但系原来以色列有，咁但系当然嗱，有啲人讲真定假， 啲美国佬知唔知嘅咧？ 美国佬叫佢唔好噶， 系咯， 其实美国佬禁佢， 因为你讲过话最唔想啲数据外泄啊嘛， 系啊，但系以色列系一个我行我素国家嚟噶嘛，同埋美国最紧要就系以色列，虽然个契爷系美国， 系， 但系美国班老细系以色列人啊嘛，犹太人啊嘛，最惨嗰样嘢，入咗个 board 啊嘛， 系投资者， 个 board 入面都系犹太人嗰度麻烦啊嘛， 系 啊，你个行，你间银行咧系美国嘅， 系， 入面啲老细就唔系美国人啊嘛， 有部分 都系美国人， 系， 但系个籍贯系 你填个籍贯叫犹太， 系啦， 比较麻烦。咁咧，所以成件事咧就 F 三十啦。大家知咧喺以色列嘅 F 三十五咧就唔系 F 三十五 A 噶嘛， 系 佢 F 三十五 I 噶嘛， 系自己 upgrade 咗啊 ，upgrade 咗噶嘛，有佢自己嘅战斗系统噶嘛， 系 佢最过瘾就系咧佢，但系咧佢入嚟嗰阵时咧系 A 嚟嘅， 系 跟住咧入嚟 A 之后咧佢就叫佢改装， 哦， 跟住就变 I。 咁改啲咩咧？ 应该咧改咗美国以色列嗰啲雷达， 系 电子嘢， 系 同埋就冇嘢系统。 哦 ，OK， 系啦，呢几样嘢都系劲嘅。咁咧，依家个情况就系咩咧？就佢哋嗱，唔知真定假噶。 系 以色列吹啊！我听讲话，以色列吹咧就话咧，佢哋系记唔记得咧？我哋有一集咪讲咧，以色列咪轰炸翻咧叙利亚好多军事基地，其实嗰啲系伊朗驻派嘅军队。 系啊， 我哋咪炸咗八十支飞弹啊嘛。 系。 佢话咧， 炸啲 S A M， 我哋上次未讲系 F 十五 F 十六嘅，佢话原来中间系有 F 三十五噶，跟住话点解啲人话俄罗斯佢数唔到咧？因为你隐形， 哦， 数唔到，因为你隐形啊， 数唔到几架战机， 我睇唔到你啊， 系， 咁咪当你冇咯， 哦， 但系呢样嘢真定假咧？你睇唔到你点讲啫？ 系啊， 但系我而家 F 三就隐形，我可以话我你睇唔到嘛？ 系， 我话你啲雷达炸，你 S 八睇唔到咯， 系啊。 你三百睇唔到咯，你连 S 八都睇唔到咯， 咁大话。 所以普京话我要搞 S 五百咯，因为我 S 八一定要睇到，我一定要睇到你。所以你有冇听过咧？俄罗斯咪死都要买 S 四百俾土耳其嘅，我怀疑就交换你 F 三十嘅数据， 系梗系想啦。 然之后就做 S 五百出嚟对抗美国，系啦。 咁但系而家土耳其都未买到 F 三五啊？ 我哋咧 阵间会讲。 应该咁讲，嗱，我依家讲埋都得嘅， 系 就是、原来而家咧，听讲有个 deal 咧， 系 就系、是、美国话你不如唔好买 S 五百啦，唔系 S 四百啦， 唔好要 S 四百， 我买第二啲房系统俾你算咯， 哦，换， 但系我哋咁谂，买咩系统可以赢 S 四百咧？因为 S 四百最无敌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可以防到差唔多系近大太空冇用都防到， 系 嗱理论上。 系， 其实实战冇人知嘅。 系， 但理论上佢系劲过晒美国嘅所有防空。 因为远中近都防晒嘛， 仲要系高中低。 系高中低、啊， 远中近，高中低，系咪无敌先？ 系啊。 但美国其实倾向全部都系近程噶嘛。 系， 例如外国者嗰啲咧。 系啊。 如果你唔摆个六机冇用噶。 系。 但问题系咧，就是、土耳其会觉得系，我想食晒两边嘅防空系统啊。其实系人都知嘅。 梗知系啊。 土耳其嘅军工系劲噶。即 系 我哋讲过咧，佢系咪要发展隐形战机嘛？ 系。 其实大家冇睇住，虽然我同 Alex 有时觉得唔睇好。但是土耳其的发展是挺好，因为呢土耳其呢又吸到西方的科技， 是 但是又可以摇中东之旗。 我讲个笑话俾你听，亚洲人又不当土耳其人是 亚洲人， 亚洲人 欧洲人又不当土耳其人欧洲人，但他是自 但他领土欧洲人有亚洲人有， 他就自豪自己就是欧亚都有，但其实两边不是人， 两边不是人， 是啊，其实是这样的。咁呢就所以呢就我哋讲返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呢其实可以咁讲，就是成个中东嚟讲呢，佢系第一个国家用 F 三十啊，不过都唯一噶啦。但全世界都系得佢 系 第一个用， 系 美国佬揿唔到佢， 系 系咪就因为啲股东，美国嘅股东入面全部都系犹太人，唔知有冇关 系 啦。 我觉得都系唔批机会大啲啊。 但系真系俾佢用，唔系佢真系用， 系咩？ 系啊，所以就呢单嘢系好鬼过瘾嘅。好啦，另外一单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嘅解放军啊。乜解？唔系，我哋讲印度，唔系解放军。嗱，应该咁讲。嗱，印度咧，其实就好忌解放军嘅，因为大家知啦。嗱，龙与象两个国家，咁而家喺边度相遇？就是、印度人相遇嘛。 系。 咁印度人咧就成日觉得印度洋系佢哋，即系等于中国人觉得南中国系中国噶嘛。 系。 印度人就觉得印度洋系印度噶嘛，即系咁啦。其实系朵嚟嘅啫。 即系解放军嗰阵，爱琴海咧就希腊嘅。地中海就是罗马嘅 但是你记住呢啲网名嚟嘅啫，其实你冇认真。其实最后系边个实际控制嘛？ 系啦，咪就系罗马海军强咗你希腊不是什么嘛？去到已经 系，所以就消灭佢咁滞啦。嗱，咁讲翻嗱，大家咧，如果你听我哋平时讲军武器言咧，你咪成日听我讲咧，中国依家有条珍珠港珍珠链战略噶嘛？即系佢已经拉拢咗巴基斯坦，拉拢咗呢个嘅斯里兰卡。拉拢咗缅甸，总之咧将印度咧围住噶嘛， 系啲印度嗰啲仇家围啊， 即系受印度气嗰啲国家咧，就同中国 friend 咗，因为中国派钱啊嘛，咁派糖咁，但系咧印度同我咩咧，佢破你呢个战略咧，就要喺你再远啲再围翻嚟嘛，围棋嘛， 系啊， 咁就去到边？去到伊朗， 哇！ 因为咧佢知道你玩一带一路嘛， 系 一带一路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总之我断你一个链咧，你就死噶啦， 系啊。 因为你好似即系 连住嘛， 你一条路噶嘛， 路一条铁路咁连住， 一断你一条路，你咪出唔到去咯。 系啊， 佢就断你边就喺伊朗断嚟，因为伊朗佢有两个海峡啦，佢断过咗嚟，咁咧就令到咧呢、這个嘅解放军咧就不能够再去远啲，即系调翻转，你用呢个位封我，我再远啲封你，咁你就出唔到非洲， 系， 咁你都死， 系， 咁你啲石油你就入唔到嚟， 系， 咁我用一个位就英国人，咁我用一个港口就锁呢个国家。即系呢个战术啦， 唔止一个港口，即系麦洛加咪数几个国家嘅， 系嘛，好劲嘅。咁所以如果系咪嗰阵时咧，英国佬咧打伊拉克咧，佢咪守住南部，唔知叫巴咩啊？即系佢守住最南嗰个港口。美国佬就打入面噶嘛。啲人就话英国佬咧，净系守住嗰个港口咧，进我攻退我守啊。外国势力帮唔到伊拉克，但系咧调翻转你啲逃兵就走唔得啦。咁我就只要用好少嘅兵咧，就将你成个伊拉克锁国。但系咧，美国人就负责帮你扫晒入面啲人，死就死你啲人嘅啫，系好醒嘅，即系文明古国系有啲劲嘢嘅。咁咧讲翻啦，咁咧依家咧个情况就系咩咧？就是、印度依家咧就为咗要锁翻中国咧，就用同伊朗做 friend。其实咧有个大家听我哋讲咪有个叫吉布提嘅，吉布提非洲噶嘛， 系东非。 其实佢依家就系要攞呢个位嚟锁你吉布提啦。 哦， 系啦，咁大家就睇个情况啦，就咁啊。好，呢只嚟呢度先。